信，可邀请你共度，改写我单线剧情，令气氛转好，成为剧本主角，令我全心爱慕，爱情剧目完全是用爱制造。沉郁上半生，清早惯接夜梦，孤单的主角自然像自身孤斗，仰首望向天，春光实在好，为何独欠倦你在旁祈求。原来剧本早编写你飘到，同人情节一一照做，同来合抱这一卷爱歌曲，尽管不懂拍掌，都不想再知道。晨光照讲星走，缘分是否真挚，在你身边透露，眼神内全是爱火，令我迷透。从此下半生开始有你共度，编写我心里剧情，用最真守旧，再握着你手，将心事再保前面，在每个角落也奋斗。原来剧本早编写你飘到，动人情节一一照做，同来合抱这一卷爱歌曲，动人旁人尽管不懂不想再知道，只知拥着最好，全情地意，此心小说。